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8集，丑恶宫廷。展昭忍不住皱眉，那丫鬟睁大了双眼，直挺挺倒地，一命呜呼。轩辕杰欣赏地点了点头。 荀月白救驾有功，赏。 是。 怀福让人送上赏银给荀月白。荀月白面无表情，起身接了封赏，谢轩辕杰赏赐。荀月白坐下了，轩辕杰又看了看展昭。 功夫是不错，就是人单纯了些。 展昭搔了搔头，白玉堂默默看了他一眼。 这就是这猫的目的吗？ 月儿，袖子沾了血了，赶紧换一件。 白玉堂淡淡点了点头，看了看此时还傻坐在轩辕杰身前，刚才下意识想帮他挡暗器的轩辕诀。轩辕诀一掌劈碎乌洞之后的血溅了他一身，轩辕诀毕竟也就十几岁，的确是受了些惊吓。白玉堂暗暗叹息，轩辕诀也算孝顺，为了救自家父皇连命都豁出去了，可惜轩辕杰看都没有看他一眼。之后轩辕杰叫众人继续饮宴，但看着眼前血肉模糊的尸体，谁还吃得下去？展昭放下筷子就没再拿起来过。白玉堂看得出这猫在极力的忍耐，轩辕杰和荀月白视人命如草芥，行事凶残，这一点已经让展昭反感。饮宴不欢而散，轩辕杰要白玉堂陪自己去散散步。白玉堂临走看了看展昭，展昭盯着地上两具尸体，脸色也是前所未有的难看。散场后，荀月白和展昭等人一起离开。 英雄，当真没看出来要害你的是乌洞？ 没，荀兄聪慧过人。 说完，展昭转身走了。荀月白看着展昭走远的背影，微微皱眉，石阔海却是很开心。 大哥放心吧，那个阴十二是个缺心眼儿，你比他强多了，轩辕杰明显中意你多点。 他那句话夸你就正合适。 哪句话？ 单纯。 荀月白说完摇了摇头转身走了，石阔海无奈地跟上。展昭走到一条黑暗的巷子，一个白影突然落下，正是白玉堂。 你怎么来了？小心被发现了。 我换衣服呢。 轩辕杰凶残程度远超想象，你在他身边要小心。 展昭伸手摸了摸白玉堂脸，白玉堂点头，轻轻一拉展昭的手。 猫儿，你干嘛装傻呀？ 我想在你身边呀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展昭捏了捏他腮帮子。 轩辕杰如果真的疼你，不会放太清明的人在你身边的。 辛苦你了，猫儿。 快回去吧，明天见。 展昭搓了搓白玉堂的脸，转身快步跑了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叹了口气，回去了。展昭跑远，停下脚步，脸也沉了下来。 怎么？ 这时墙头落下一人，展昭抬头就见是阴侯。 我有点恶心。 谁让你恶心？轩辕杰还是荀月白啊？ 两个都是。 展昭向来温润的脸上难得的满是厌恶，还没入宫廷就已经见识到宫廷的丑恶，他非得看看白玉堂不可。这耗子进的可是狼窝。 当夜，白玉堂带着小五离开了轩辕破的王府。他本来想去展昭那儿，不过一来带着小五不太方便，二来他已经感觉到有人正在跟踪他，而且人数不少。白玉堂明白，他接下来的生活应该都会在很多人的监视之下进行，为保稳妥，他还是决定稍微忍耐一下，跟展昭分开一晚上。随便找了家客栈，白玉堂带着小五独自过夜，而另一头展昭也回到了客栈，闷声不吭地躺在床上睡觉。殷侯和天尊住在展昭隔壁，殷侯皱着眉头躺在床上叹气。天尊大概是饿了，捧着个杯子边喝茶边吃点心，见殷侯唉声叹气的，就问了一句， 干嘛？ 你刚才没注意到吧，你和玉堂的角度看不到，我和我家猫仔的角度可以看到。 看到什么？ 那个女刺客用刀架着玉堂之前，荀月白给她使了个眼色。 难道说那个女刺客是听荀月白的？ 过程有些快，不过感觉应该是。 哦，难怪昭那么生气呢。 那荀月白身份可疑，以后要盯着他点，明天的比武不知道他会不会使出什么幺蛾子对付我家猫仔。 哎呀，这点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昭昭跟我家玉堂一样，不是省油的灯，明天有好戏看的。 说完，天尊拍了拍手上的糖粉，跑去洗澡了。殷侯翻了个身，皱了皱眉，白玉堂之与展昭是不同的，展昭为了他倒是相当认真，这年头能让他家猫仔认真的事情的确是不多。而此时隔壁房间里，展昭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了。展昭刚才很清楚地看到，那碟醋送上来的时候，荀月白有个表情的变化，似乎提醒了他们醋里有毒。而那宫女要挟白玉堂之前，也接收到了他的一个眼神，那宫女十有八九是替他卖命的。说实话，当时情况危急，那宫女要不然继续刺杀轩辕劫，要不然就赶紧想法子跑，用刀要挟白玉堂是最多余的做法。不说白玉堂功夫很好，根本不会被要挟，在场这么多高手，谁都能轻易要他的命，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另外，展昭还注意到一点，那宫女丧命躺下的时候，表情中透着一种安详，的确是安详，于是她的死根本就是在计算之内的牺牲。可说到这种牺牲的意义，展昭觉得有些可笑，让轩辕劫对荀月白印象再好一些，得个赏赐，还是让白玉堂记他的救命之恩。荀月白无论是谁，但起码他不是好人，这一点展昭绝对可以肯定。另外，他应该不知道展昭和白玉堂的关系。 在此人面前必须要跟在轩辕劫面前一样那么小心。 展昭伸手摸了摸腰间，摸出一个小葫芦来，打开一只金鞘子飞了出来，在展昭眼前绕着圈，发出嗡嗡嗡的声音。展昭手指轻轻伸出来，金鞘子落在他手指上静静的休息。展昭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放松，早点休息，应付明天的比武。而此时白玉堂双手枕在脑后，靠在客栈的大床上，床下躺着的是小五，眼前飞的则是那只小名叫谷谷的金鞘子。谷谷在白玉堂眼前绕来绕去，白玉堂盯着他发呆。别说，没有展昭在身边，还不是一般的无聊。白玉堂忽然开始回想自己没认识展昭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，总是这么一个人跑来跑去，竟然都不知道寂寞。赵普军营里，赵普拖着下巴看着腿上睡得香甜的小四子。这时邹良进来了。 王爷，我去调查过了，并没有荀月白这个人。 确定？ 我按照他给的信息派人去北海调查的，那地方人迹罕至，没什么人，更没人知道荀月白，此人身份不明。另外，我刚才收到消息，明日武士就是他对阵展昭。 他是参加武士的武生啊。 谁比武啊？ 这时外头公孙走了进来，赵普将大致的事情一说，公孙有些着急。 那荀月白岂不是要跟展昭死磕？ 放心，展昭没那么容易摆平的。我倒是有些怀疑这荀月白真正的意图，是否真的是要杀轩辕杰。 赵普正琢磨，就感觉怀里小四子动了动，搂住他胳膊蹭了蹭，嘟囔了一句： 妈妈，拜拜。 公孙轻轻摸了摸小四子的面颊，小四子也在想展昭和白玉堂了。公孙正想抱着小四子回帐篷睡一觉，却见小四子忽然动了动，睁开眼睛醒了。赵普和公孙一惊，哎呀，被吵醒了。公孙刚想拍拍他继续睡，却听到小四子突然开口： 小梁子回来了。 感情是想小梁子了？小梁子还没…… 姐儿，我回来了。 只是公孙的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外边大老远有人喊。赵普和公孙一愣，一起望门口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看到外头一个小小的身影冲了进来。 嘿嘿，姐儿。 小四子也爬起来了，扑过去，萧良接住他后转圈圈。 姐儿，想我没有？ 邹良微微皱眉看公孙，似乎觉得不可思议，小四子根本不是听到声音或者通过别的什么途径来判断的，而是真的预感到萧良回来了，是传说中那种预测未来的能力吗？实在太过神奇。 老和尚，我也回来了，这边怎么样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